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 邵飘萍的京报馆当年是北京最大的一个新闻界的建筑了。南方是申报，还有一个报馆，在北京就是京报馆。京报馆那几个字儿还在，那是地地道道的原件，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建筑文物。 我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教授的一番话，揭示了京报馆独特的历史价值。这座报馆位于西城区魏冉胡同，最早建于1925年，到2015年整整是90周年。历经近百年的风吹日晒，见证了多少物是人非，今天的京报馆会以何种姿态矗立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开始了寻访之旅。从虎坊桥地铁站的西北口出来，就走到了罗马市大街的北侧，继续往西朝着菜市口的方向，没多远就走到了魏冉胡同。胡同宽约5米，两侧大多是民宅，胡同里面绿树成荫，越往里走喧闹声越小，鸟叫的声音越多。不一会儿，记者就走到了魏冉胡同30号，抬头一看，一座2层的灰砖小楼赫然矗立眼前，正门上方的门额上还刻着3个斑驳的红色大字。 这是京报馆吗？你看这京字，它中间有一横。 对。 咱们这没有是吧？ 啊。 旁边这个给糊上了，合格的时候，这是民国14年，这是振清提的。 这位老街坊提到的振清，姓邵，字飘平，是上世纪54前后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新闻记者，爱国进步报人。因为针砭时弊挑战强权，一生遭遇过流亡、逮捕、妻离子散，但至死不渝。邵飘平1886年出生在浙江东阳，13岁中秀才，21岁踏入报界，32岁在北京创办京报，39岁自筹资金建造京报馆。从1925年10月迁入到1926年4月被军阀张作霖杀害，邵飘平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半年。时间虽短，却历经狂澜，历史已经远去，报馆依然安在，这里面还保留着哪些当年的印记呢？ 他是原来这是那个嘛传达室，可能是 啊，对，以前有学者考证说1楼是营业厅传达室，然后2楼是编辑室。 这是他营业厅，这不有字儿吗？ 啊， 看见了吗？ 在这个门廊抬头看的时候，墙面上还留着营业繁体字哈，厅看不到，被东西遮起来了。走进来大门几步往上就是一个木质的楼梯。 对，你上去 哟，看这个木质的楼梯，好多地方都已经被磨成弧形了哈。咱们现在楼上住了几户啊？ 3户。 搬家，感觉木板已经很单薄了。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几个点已经用木桩给加固了一下。 走上二楼，墙面已经发乌，光线昏暗，走廊里堆着杂物，看上去像是三户人家共用卫生间的筒子楼。再走下楼，走出经报馆，打量这座小楼，它是坐东朝西的，从北往南一共有七排窗户。走到报馆的南墙根，抬头还能看见墙上有一个大写的经字，据说原来是经报馆三个字。这块招牌的书写者是这座报馆的设计者吴定九，他是邵飘萍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从1918年经报创刊到1926年邵飘萍遇害，吴定九一直和邵飘萍并肩战斗。吴定九的外孙，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员钱成军曾发现过一张1925年报馆新建成时的老照片。 我在国图查阅，当时啊，就是10月份的经报上有一张照片，上面有邵飘萍的题笺，那写的是什么呢？啊，是经报馆新建之编辑部，飘萍进京，啊，这十几个字，因为周围它都是一片这个平房，经报馆它在这个群落当中呢，算是比较高大的这样一个建筑，也很气派。我个人认为啊，它的建筑风格应该是日本式，因为当时我外公啊，年轻时候是在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他在这个学校学习的专业就是土木建筑工程专业，自然就要受到日本建筑学派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当然了，这个有些媒体说他啊有这个欧式的特点，啊，这也没错。啊，我们现在看这个大门外啊，不竖着两根比较粗大的一个圆柱嘛，啊，圆柱上面就是阳台，是吧？啊，这两根圆柱就是西洋古典式典型的这样一个风格的装饰。这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日本的近代建筑也受到欧美建筑的影响。 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报界私人办报的情况比较普遍，但是能够自筹资金建造报馆的寥寥无几。邵飘萍筹建新馆之时，经报逐渐进入了鼎盛时期，每天的销量最高达到6000份，还开设了印刷厂和专营报纸原料的商店。在当年，筹建一座报馆需要相当雄厚的财力。经报老报人的后代钱成军介绍说， 那么说一下这个建馆的建楼的资金的情况，那么这方面没有明确的啊文献记载。从我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呢，经报馆它是从1924年下半年那才是筹建的。那么根据1930年啊，北京市社会所它有一个调查统计，那当时市区啊位置最好的啊这种瓦房的均价啊大概是每平方米34块大洋，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数据啊做一个推算，就是经报馆的建筑面积啊大约是876平方米，那如果按照当时这个市价买下来需要花费多少钱，花费29784块大洋，啊，3万块钱不到，啊，是这样一个数字。 1924年的下半年，就在经报馆筹建之时，北京的局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当年9月，军阀之间的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作为进步报人，邵飘萍不仅报道时局，而且深度参与，这也为他后来遇难埋下伏笔。舆论领袖《民国报人出版人小传》一书的作者、新闻学博士鲍丹和介绍说， 其实在1924年，当时呢是第二次直奉大战，其实就是直系的吴佩孚军队和奉系的张作霖军队展开交战。这时候在两军打得正酣的时候，作为直系部队的高级将领的冯玉祥这时候倒戈，也就是说他当时是镇守在古北口，但是他呢联合另外两支军队去到北京，这样发动了著名的1924年的北京政变，把溥仪皇帝啊赶出了故宫。邵飘萍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立马赶去 当时冯玉祥的驻地去见到了冯玉祥，跟他进行采访，两个人非常投缘，谈了以后啊，互相都惺惺相惜。在采访冯玉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邵飘萍写了很多文章是支持冯玉祥而反对张作霖的，所以跟张作霖算是结下了梁子。但是仅仅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可能还并不会导致他的被逮捕被枪杀。那么到1925年，当时张作霖手下的一个高级军官，也就是郭松龄，是奉系的一个干将，因为看不惯张作霖，就有一些想法。这个时候这个邵飘萍啊，就把郭松龄和冯玉祥穿针引线，希望他们俩联合起来扳倒张作霖。 1925年11月24号，奉系郭松龄在滦州发动兵变，逼近奉天，张作霖已经准备下野，但是由于日本出兵干涉，郭松龄兵败，随即被张作霖杀害。当时邵飘萍的京报已经搬到了渭染胡同的新馆，在那里他写了大量的文章抨击张作霖揭露日本的幕后干预。此时张作霖已经对邵飘萍动了杀机，这仅仅是因为邵飘萍的言论抨击吗？对此方汉奇教授认为， 关键的问题就是他触痛了张作霖的最痛处，就是动了郭松龄。因为郭松龄本来是张作霖手下最器重的新派人物，他反对自己，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啊。而邵飘萍介入这个事情，所以他对邵飘萍也是不能容忍的。郭松龄这么好的一个人物，又是老部下，张作霖都要把他枪毙掉，两口子一块枪毙。他对邵飘萍也是同样的，就是像他处置这个郭松龄一样的那种心态和手段去处置这个邵飘萍。 1925年11月，奉系的郭松龄倒戈之后，张作霖虽然想杀邵飘萍，但身处外地，他的触角还伸不到北京。而1926年发生的318惨案，使得时局骤变，让邵飘萍的处境更加危险。新闻学博士鲍丹和介绍说， 当时冯玉祥是镇守在天津大沽口，那么在大沽口呢就炮击奉系的部队，这样的话呢，日军跟奉系是一条线的，那么日军呢就联合了其他的几个国家一起啊，说违反辛丑条约。在这种国际压力下呢，冯玉祥的部队啊只能撤出来了，然后呢这几个国家都对政府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3月18日，北京的大中学生啊纷纷上街进行抗议，抗议这个外国干涉中国事务，而段祺瑞的执政府呢就向学生开枪，当场死亡了40多人，然后伤者无数。在这种情况下，邵飘萍在随后的12天之内写了100多篇文章来讨伐政府，讨伐军阀。 在内忧外困之下，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被迫下野离京，张作霖进驻北京。当时奉系军阀即下达了48人的通缉令，邵飘萍名列第16。为了躲避风头，邵飘萍入住了外国使馆管辖的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处境暂时安全。但是在当年4月24号下午，邵飘萍突然从六国饭店回到渭染胡同京报馆，一场悲剧就此发生。当天邵飘萍的得力助手吴定九和夫人杨怀英都在京报馆经历了整个过程。杨怀英女士在1984年留下口述材料，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的外婆杨怀英当时就在现场，她说呢，张作霖进北京，邵飘萍躲进了东郊民巷，要有一天下午4点左右，他回家探望，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啊，看起来他有点大意了。那天我正好在邵家，邵飘萍夫妇马连良还和我打了几圈麻将，定九在前面报馆里在忙着， 没有和我们打牌。后来报馆的听差跑进来说报馆被包围了，少立即离家出走，可是刚出门不久就被捕了。 这是经报馆建成以来最惊心动魄的时刻，报馆的主人被反动军阀逮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在邵飘萍被捕的第二天，北京十三位报界代表前往张学良处求情，但没有成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导师王润泽介绍说， 张学良最后都没有同意，他讲这个是老帅已经同意的，我是没有办法更改的。邵飘萍明天被枪毙的话，他永世都会得这个盛名，死得其所。他就用这样的话来搪塞当时的这些营救的人士，所以呢，最后邵飘萍就是被草草的审判了，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就在1926年4月26号凌晨四点，邵飘萍被押到天桥，以宣传赤化的名义被杀害，终年40岁。这件血案震动了全国的新闻界，当时上海的《申报》、北京的《晨报》都描述了邵飘萍英勇就义的情形。京报老报人的后代钱成军曾查找过当年多份报纸的原件， 这其中有一个共同细节的描写啊，那个就是啊，邵飘萍啊，他面对刽子手的枪口啊，毫无惧色，甚至是哈哈大笑，是大笑。我后来在看到这个时候呢，是非常感动啊，啊，已经联想到啊，有一位著名的烈士陈然嘛，他写过那两句诗嘛，啊，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啊，我们说。啊，这是何等的一种英雄的气概。 邵飘萍的一生虽然短暂，却跌宕起伏，曲折至极。他两度亡命日本，四次被通缉逮捕，多次入狱。邵飘萍曾说，与百无一事，唯对新闻事业难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最终以身殉报。在邵飘萍被害后，当时有很多的报人发表文章探讨邵飘萍的死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王润泽介绍说， 邵飘萍死了之后呢，对于他被张作霖父子所杀的这个议论特别多。第一位写的呢，署名叫朱无畏，他说他是死于帝国主义之手，就是表面上看是死于这个张作霖之手，但是背后实际上这个始作俑者就是这些帝国主义支持中国的各个军阀在打内战，然后呢给钱也师出有名，就是说要怎么怎么样。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主义的这个支持的话，中国也打不了那么多年内战。你想哪有那么多枪啊？这个说的是非常的一针见血的。 邵飘萍遇难后还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身份之谜，在他被害后，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直到半个世纪以后，1978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揭秘说，1924年前后，经过他和李大钊的介绍，邵飘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罗章龙说，邵飘萍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李大钊在1927年被北洋军阀绞杀，罗章龙的证词成为孤证，如何看待其可信性呢？对此，曾专门考证此事的方汉奇教授认为， 为什么不行？杨度是共产党员，就是周恩来一个人的孤证，大家信了。为什么罗章龙的你就不信？周恩来还没有书面的呢，罗章龙写成书面的，为什么不信？你这不是小瞧人吗？看人下菜碟吗？罗章龙，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是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顾问。他是这个身份啊。 早在1949年4月21号，毛泽东曾亲自批准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在上世纪80年代，邵飘萍的烈士身份重新得到肯定，他的骨灰被移送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目前国内搜集和研究邵飘萍一手资料最多的学者方汉奇教授介绍说， 因为邵飘萍是在北方局做过大量工作的一个地下党员，当年进出这个报馆的有很多中共北方局的领导，所以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文物。 在邵飘萍遇难后，京报馆的使命还在继续。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在那里复刊京报，晚年还一直住在京报馆旁边的邵飘萍故居，直到1986年去世。邵飘萍的长孙女邵娟独家透露了关于故居的哪些记忆，现在的故居深处又是何种景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的北京既是一座世界城市，又是一座饱含文化底蕴、历史传统的古都。北京的名人故居浓缩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折射着时代的沧桑转变。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北京的故居》，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居，透过岁月的片段，感受北京的变迁。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北京的故居系列报道，本期我们关注的是位于魏冉胡同的京报馆。1926年4月26号，爱国进步报人邵飘萍遇害后，京报停刊。再度复刊是在1928年的6月，当年的6月4号，受形势所迫，张作霖撤离北京。6月8号，国民党北伐军占领北京。就在4天之后，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再次恢复京报，担任社长。邵飘萍生前的重要助手吴定九继续在京报任职。此后，京报馆没有再现鼎盛时期的辉煌，但依然坚持进步立场，也免不了被查封的厄运。吴定九的外孙钱成军回忆说：“ 啊，一个呢是1929年的10月3号，啊，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北平市派军警啊，再次对京报进行查封。什么原因呢？就说他最近几天刊登了汪精卫等人的所谓联合宣言。那么说这个宣言是一个反动的宣传。那么从这个事件以后呢，他京报。”他就改名了，他不能再叫京报了，你如果再要出，他已经被查封了啊，所以就改名为城报，城就是成功的城。 嗯， 那么到了1930年的4月1号又恢复京报。 汤修慧艰苦地支撑着京报事业，后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汤修慧停办京报，去外地避难。抗战胜利后，1946年，汤修慧返回北京，此后一直居住在京报馆旁边的魏冉胡同32号院，一直到1986年去世。邵飘萍的长孙女邵娟透露了关于故居的一个珍贵的细节。 因为我祖母呢，就是汤修慧，对祖父是特别的崇敬，啊，特别的怀念，在那个东厢房一直保持我祖父生前的那个书房的样子，从1926年到1966年这个40年，我祖父的书房一直保持着原样，其中呢有好多是那个民国初年的现装的，比如说那个24史，还有祖父的一些论著，都那个一直保持了40年。当时那个院子呢，基本上保持了我祖父生前的那个面貌。 魏冉胡同32号院就在京报馆旁边，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过去是邵飘萍的故居，邵去世后一直是邵家的后代在居住。时间到了1984年，北京宣武八春树房管所按照国家的规定收购京报馆。现在在这个大杂院里还有邵家的后人在那里租住，但是他们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住在这个院的邻居李大爷带记者走进了这个百年历史的小院。 哟，李大爷，这个大木门这得有1米多宽，肯定 有， 然后2米高。 2米多高，他就把这门一关，你看什么，这还有一杠子跟那车门似的插上了。 啊， 估计是原来这边是下人住的 啊， 这把门一宽，这成住家户。 这大木门一看就特别的大气、啊、 类似那个城门那性质。 那如果是原来的就得90年了， 得上百年了。 这都老货老东西了。 啊，那大爷，你们每天在这儿来来回回经过，哎，不觉得特别有历史感吗？ 有历史感是有历史感，现在就是糟蹋了这么一块画，就这么搁这块坏了都。应该这完了修完了，一上油就保护起来了。 现在是这个原木暴露在这空气当中，刷上油肯定就是保护的时间更长一些，防止氧化呀，风吹日晒。 记者跟着李大爷走进了第二进小院，中间是一个几平米的花坛，墙边是一个养鸽的笼子。小院的天井上架起了竹架，上面爬满了瓜蔓，阳光透过绿叶的间隙照射下来，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四合院里闲暇静谧的时光。 这北方都是圆，这东方西方都是翻盖的，都不是圆。这个是邵伯的，邵飘萍大孙子，这个是老二， 然后也是邵飘萍的孙子的， 对，亲孙子。 哦，他们现在时常还回来吗？ 经常回来，那不这瓜什么种的都是那个邵成的，你哥这个他养的，经常来。他们家里的事儿，反正一般都是来采访来都不接待。 地处魏脸胡同的京报馆和邵飘萍故居静静的矗立，与世无争。不过时至今日，关于邵飘萍的讨论甚至是争议还在继续。去年有杂志转载了一篇文章，认为邵飘萍之死并不是宣传赤化，而是因为有偿新闻。对此，邵飘萍的孙辈邵娟等人经过讨论撰写了一篇文章，希望能通过本次节目发声。文章里写道，邵飘萍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人圣人，但是邵飘萍做到了智人无己，他是一名正义勇敢的战士。对于邵飘萍曾接受金贴一事，方汉奇教授认为， 你看主流啊，这些不必回避，不是以侠就淹狱了，他淹不了狱啊，他这个主流是肯定的，而且他以身殉道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拿过金贴，这谁都拿。鲁迅不是也拿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钱吗？ 嗯， 一个月300。蔡元培给的，一边批评国民政府，批评老蒋。这又当如何？会影响鲁迅的盛名吗？ 正所谓瑕不掩瑜。在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期间，邵飘萍为推动时局所做的贡献没有被忘记。此外，他还留下了丰厚的新闻遗产。新闻学博士鲍丹和介绍说， 一个方面，那就毫无疑问是他的这些新闻从业经历。他跟《申报》合作过，自己呢又做过《京报》。另外一方面呢，是他的在新闻理论上的建树。他写过两本书，一本叫《新闻学总论》，一本呢就是《实际应用新闻学》，尤其是这本《实际应用新闻学》，在当时的新闻圈或者在当时的报人之间是流传很广的，对后世研究他也起到很重要作用。第三个方面呢，也很重要，那么就是他1918年的时候和北大的一个新闻学的老师徐宝煌一起在北大创建了一个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研究会里啊，有几个著名的人物，包括毛泽东，包括罗章龙。毛泽东后来1930几年的时候，在陕北的窑洞里接受斯诺的采访的时候啊，他就回忆起邵飘萍，他说邵飘萍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个有着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所以说，我觉得邵飘萍这个人从这三个方面来讲啊，都是对后世或者说对中国的这个新闻界产生了很重要的意义。 除了这些精神和文化遗产，邵飘萍还留下了这座民国时期的老报馆。它穿透90年的时光，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而来。今天的京报馆静静地矗立在宣武门外的魏染胡同。他好像拉近了人们和90年前那段历史的距离。在采访中，加强对京报馆和邵飘萍故居的保护，成了老报人后代、学者和胡同居民共同的期待。 我觉得现在吧，就是国家要真正要是下决心的话，就要拿出经费，至少要把它保持到66年那个规模吧，还有它整个的那个建筑的结构。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东西是存在人民大学，还有我们自己还有一些那个就是原来我祖父用过的书籍，我就觉得应该搞一个纪念室也好，那个纪念馆也好。 我作为一个老报人后代，哎，我真的衷心希望啊，经报馆今后啊能有一些变化，有一个被大力保护的这样一个好结果。 就这30年，这院变化的太大了。30年前还特别宽敞呢，我来的时候真的，人家家这个院子弄得特别的好，有花园，有那什么的。 经报馆呢，代表一种精神，就是我们中国报人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文章报国，这样一种文人精神。 经过了那么多的运动，把这经报馆愣是没毁了，这就很难得的这么一个遗存， 嗯， 千万别毁了。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哎呀，这个时间一晃，感觉这长假呀不够过的，怎么呢？这个十一啊，一眨眼6号了，哈哈。那说你瞧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这个当然明儿是最后一天啊，今儿呢还能够踏踏实实的玩一玩，不过也确实该收拾心了啊。比如说这个长途啊旅行的呀，或者是这几天老在家宅着的哈，不行得出去溜溜。或者是锻炼锻炼啊，给自己拿的龙是吧，修整修整嘛，这样的话呢将来这个后天上了班呢，哎，就能够适应了。那么今儿呢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呢还是特别节目啊，这个说到让各位啊好好的再休息休息休整一下啊，这个休闲吧，哎，这想起来继续跟大伙来聊就是老北京那些事儿，都什么事儿啊。这几天不是一直在跟这个头前几天啊，冯叔还有黄阿姨一块儿来说这个老北京的老行当啊，这个老游戏呀、啊、舞的。今儿呢咱们接茬说，不过呢这个主角呢换了是吧，我们这个换了戏码了啊，也换了演员了，哈哈。对，请到的呢也是一位老北京，这个齐建新。齐老师，这个齐老师啊以前也参与过咱们节目，也聊过老北京，他们家住那个方位啊也真是当年真的是现在说也是北京的核心是吧，前门外嘛，前门那附近嘛是吧。哎，齐老师呢本身他还是搞艺术工作的啊，这方面还是音响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很内行，所以呢他要是介绍的话呢就不单纯是咱们啊老北京的是吧，这些个老行当，其实也包括老行当，因为什么呢，这个北京人他兴趣非常广泛啊，这个当年呢北京人有很多呀，就今天时下而言很多年轻人也许是工作忙是吧，或者是呢咱们追逐时尚嘛，这个有些东西咱们都没法想象的一些玩法啊，哈哈。这个齐先生当年都有这个经历，那么下面呢也可以让齐先生给说说，不过呢咱们还是先从这个大伙儿相对比较熟悉啊，至少我是听说过的这个玩法来说起，北京人的玩法嘛，啊，这个比如说什么弹球啊、瓷片啊、烟盒啊、山烟盒，您玩过吗？ 玩过 啊，玩了是吧？那您这些，当然您是玩这个，那是您小时候了，那就是上个世纪50、50、60年代吧？ 60年代、60年、61年吧？ 啊，那会子，就是一边上学这个。业余的时候， 6、7岁的时候 啊，6、7岁了，那就刚上学嘛， 刚上学 啊。其实那时候正是贪玩的时候。 对， 哎，这个其实那您是住平房院了？ 平房四合院 啊。对，那个家里头平常在这个院里头有地方玩吗？ 有，我们那院里边院子里边还不算特别大吧，但小时候觉得挺大的 啊，因为孩子小嘛。 对， 啊， 而且呢。 不是像现在这四合院里那弄的都是到处都是小那、这个、盖的小厨房什么的，那时候没有干干净净的， 就是 院子里边。